许可以经营所有的话语，我和你尽在不言中。心想要对你说的字字句句，欲言又止的我却词不达意。其实我的感情你都看在眼里，应该明白我的心。动人的话别人都说得比我好，美丽的事又扑朔迷离，不容易倾听。能不能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，我们之间无法言语，不要去刻意经营所有的话语，我和你尽在不言中。想要对你说的字字句句，欲言又止的我却词不达意。其实我的感情你都看在眼里，应该明白我的心。动人的话别人都说得比我好，美丽的事又扑朔迷离，不容易倾听。能不能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，我们之间无法言语，去刻意经营所有的话语，我和你尽在不言中。能不能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，我们之间无法言语，不要去刻意经营。